因此非常难解，而郝依依也挣扎得更凶，不要你管，不要你管， 别动。 恒子咆哮了一声，用肩膀把郝依依抵在墙上。郝依依沉默了两秒钟，忍受着恒子身体施加的压力。恒子身上有股子郝依依熟悉的咸腥气味，并不很重，混合着烟味儿。恒子该是两三天没洗澡了，也没少抽烟，他还是那么有力气，年轻的身体炽热而富有弹性，这都是郝依依熟悉透顶的。郝依依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，身体发狂地一挣，旧水管崩得断裂，冰冷的水柱向着两个人劈头盖脸地喷涌而出。郝依依一屁股坐倒在地板上，放声大哭起来。恒子不顾一切地抱住了郝依依。郝依依试图挣扎，但脆弱无力。他把脸藏在恒子滚烫的胸膛前，边哭边喊着， 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你 啊，怪我，怪我，都怪我，对不起，依依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 恒子说罢，把郝依依抱得更紧，吸吮着郝依依湿漉漉的头发。郝依依哭得更凶了，可是她不再挣扎。郝依依的脑子里像是过电影，过着她和恒子的高中、大学。他想起校门口的西瓜摊，想起漫山的竹林，想起冬夜坐在钱塘江边。他们不喜欢西湖，因为太多人喜欢西湖，他们喜欢钱塘江的宽阔浩荡。恒子把郝依依完全地包裹在怀里，他身上总有那股子带着烟草香气的咸腥气味，会让一个少女终生难忘。郝依依终于哭够了，催着恒子去关水管阀门。厕所里的水灾还不算太糟，恒子浑身湿透，可是恒子心情不错，很久没有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了。他的依依又回到了他怀抱里了，也许不能算主动回的，是他半强迫的，但是郝依依就范了。就像高三暑假的最后一天，他们独自在家，恒子一直骗郝依依说自己被北外录取了。郝依依以为恒子马上就要启程去北京，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。恒子于是吻了她，也是半强迫的。入学的第一天，郝依依在校门口见到恒子，先是笑，然后哭，一个礼拜赌气不理她。可是恒子心里一直很甜蜜，就像现在怎么甜蜜。郝依依并没有分享恒子的甜蜜，她趁着恒子在厕所里找阀门的功夫，悄悄地溜回卧室拨打了110。郝依依告诉警察，前男友私闯自己的住处，恶意报复，砸了电视和窗玻璃。恒子当然不认，可是这种事情警察一般更信任女方。郝依依再没有看恒子一眼，恒子咬牙切齿地说， 哼，最毒不过妇人心。 郝依依其实是不敢去看恒子，不看也知道恒子有多么的绝望。恒子这样的人，当他绝望了，宇宙里的所有恒星都跟着一起熄灭了。